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如果说赵本山是东北小品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来自陕北的关中大汉则在春晚的小品舞台上刮起了一阵强烈的西北风，他就是郭达。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啊。今天咱们的星光之旅啊，要跟您来聊一聊著名的小品表演艺术家郭达在他演艺之路上的点点滴滴。说到郭达，他最早本是西安话剧院的一名演员，那个年代话剧的前景并不为太多人看好，当时身为剧院负责人的郭达灵机一动，号召大家开始排演小品，并且积极参加陕西当地的小品比赛。那个时候的郭达万万没想到自己表演的小品后来能够登上春晚的大舞台。1987年，郭达带着小品《产房门前》来到了北京，并最终在当年的春晚上获得了成功。从此，自己也跟小品结下了不解之缘。咱们就来欣赏郭达主演的小品《产房门前》的片段。 哎，同志，我告诉你，女儿好啊，真的，我就喜欢女儿。你没听人说吗？啊，这个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又体贴又孝顺，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 小棉袄大新郎也不稀罕。这个人是八岁就吗？ 哎，同志啊，你年轻时的啊，可不能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同志怎么了啊？这个女同志那照样可以开飞机开火车啊。你看这个居里夫人啊，还有黄道婆，那这不都是女的吗？那女同志照样可以当领袖当科学家。 而且不像让我头痛，那就叫个男娃娃。哎呀， 同志你先别哎呀，你到底是几床？ 12床吗？ 哎呀，我刚才问谁是二床。 童子，你怎么了？童子， 哎呀，我老毛病一会儿就好。 啊，哎呀，童子啊，你要想开你嘛。你刚才不是说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你的小棉袄，你娃长大了跟你一样都能当领导啊。你是北家干部啊？ 生了。 生。 男孩。 等我爱你， 来，吃红鸡蛋，吃红鸡蛋。哎呀，同志啊，你算的真灵啊！这一下我生了个男的，你生了个女的，咱俩给平衡了。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达主演的小品《产房门前》。郭达要说起来，他真正成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还得感谢1991年元旦晚会上的那个小品《大米红高粱》。哎呀，那个淳朴豪放的换大米的吆喝，至今让我是记忆犹新啊！换大米，换大米，换大呀米呀，着实让郭达火了一把。1991年元旦晚会以后，一家音像出版社给郭达打电话，说要出一盒《大米红高粱》的录音带。郭达听到对方说到北京大街小巷都在唱换大米换大米的时候，郭达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二天呢，他上街恰巧又遇到了一同乡，那个人刚从银川出差回来。在谈话当中，郭达就知道了银川的大街小巷也都在传唱着自己的换大米，他这才相信自己这是真的火了。下边呢，咱们来听一听郭达、杨磊和吴刚合作表演的小品《大米红高粱》的片段。 哎呀，再把俺敢开玩笑了，俺连倒来米都没有学过，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啊！你呀，现在就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舞台上？ 不要紧张， 我没有上过舞台。 放松，放松，再放松。哎，我是让你精神放松。 哦。咋唱的？ 嗦嗦咪来嗦咪来来啦哆啦嗦，唱。 嗦嗦嗦咪咪咪来来西哆西哆。 是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换大呀。咋样？这味儿还可以吧？ 正着呢。 啊，哎呀，看起来前两年的玉米面没有白吃啊。 哎，往下唱。 下来是仨词， 小王提词。 啊， 好。通天的大道9999， 通天的大道9999啊啊！ 今晚的压轴戏就是你的了。 大姐，不是我吹牛呢，我的那秦腔黑撒一唱出来，台底下就没人敢吭气了。 对对对对对，不过、你这个动作得改一改。 动作？ 你会不会跳 disco？ disco？ 我教你，你唱歌的时候手里要拿上麦克风。 麦克风？啥是麦克风？ 班长，你等一下， 快快快快快！ 班长，这个 哦，对，这就是麦克风， 这是调出吗？ 比如这就是麦克风。 哦，对。 注意我的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一下，来，预备，走。 往前走，往前走，我会到。 好，你怎么拐到琴弦上去了？ 对，通天的大路9999啊。让我好好的过一下瘾，妹妹，大大的往前走。 今晚我给你首场演出费30块。 30块？ 那再加50。 80？ 怎么样？ 行。哎呀，这文艺界钱很好挣啊！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 太好了。 哎，团长，团长， 我呢？ 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哎，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了。 哎哎，对了，我这可是要换两袋面粉呢。换到你， 换到你呀，换到你呀，大家都来换到你。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红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著名的小品演员郭达。提起郭达就不能不提蔡明，对吧？郭达和蔡明的正式合作是在1993年，那年的春晚上，人们记住了一位陕北老汉和他的洋媳妇。说起郭达蔡明的初次合作，见面时候的那个场面其实挺有意思的。当时因为大米红高粱而家喻户晓的郭达，本以为蔡明这个年轻女孩见到自己就会像见到偶像一般的疯狂，没想到两个人一见面，蔡明表现的人很淡定。其实蔡明并不是端着架子，1973年就因为在电影《海峡》当中的出色表演被人们熟知的他，在郭达面前还真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老资格。要说郭达见了蔡明激动吗？还有情可原。说完了郭达蔡明初次合作小品的小插曲，咱们来听一听郭达蔡明表演的《黄土坡》的片段。 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 这是怎么说话呢？啊，这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哦，这还真的见了鬼了。啊，同志，你找谁呀？ Hello，Hello，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哦。 Hello。 你也 Hello。 Hello。 你们全家都 Hello。哎，来， okay, 姑娘，来，进来休息一下。 好，谢谢。 怎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哦，不是，啊，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啊，对，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 你的名字叫黄头发。 你才是黄头发呢，我叫黄金发。 黄金发 OK， 发发 叫错了，要叫童子。 童子发发 又错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爸爸不能叫童子，这个童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这个爸爸和童子。你这是干啥呢？ 这是我对你表达我的感情。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 爸爸，我爱你。 哎呀，这快把门关上，这叫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吗？你到底是谁呀？啊， 我是你的媳妇。 这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有老伴，这还想插足呢？ 哦，对不起，我的中国话比较一点点。我是，哦，我是你孩子的妻子。 啥？你是我的儿媳妇儿？ Yes。 啊？哦，对。他爷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这我妻子，我的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嘛。 我就是他的同学。 你就是他的同学？ 嗯。 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哦，他在北京留学生团拜会，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打击。 大吉哦，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梦的高兴一下？ 耶， 对，他也是死了好几年了，你再说这个也没有用。你说你是我的儿媳妇，那我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黄土婆。 我叫什么？ 黄俊三。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黄河水。你不用再问了，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最不喜欢谁呀？ 黄旭仁。 好了，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达蔡明合作表演的小品《黄土坡》的片段了。从1993年的《黄土坡》开始，郭达蔡明陆续创作表演了《父亲》《岳阳电话》《机器人去画》等等优秀的作品。不过呢，郭达也听到了一些对自己表演风格的批评，说他的表演总是大喊大叫，就连蔡明的儿子每每提起他表演小品，总会用一个词语精辟的概括，那就是咆哮。郭达明白了自己表演上的缺陷，于是在2005年的春晚上，他跟蔡明再度合作，对自己的表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就表演出了一段充满温情的浪漫的事。平时的语言，真挚的感情，让许多观众为之动容。下面呢，来欣赏一下郭达蔡明于恒表演的小品《浪漫的事》的片段。 妈，这一进屋啊，这和当年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呢。 就是啊，当年咱俩坐下以后，你就说你爱我，再说一遍你爱我，说，我不看你，你说。你挠什么呀？这猴年一会儿就过去了。 我这是张不开嘴。 恋爱的时候你怎么张开嘴了？快说，我等着听呢。你说， 明明。 哎。 嗯。 没听清。 我。 嗯。 你。 不明白。 我爱你。 怎么那么恶心呢？ 你看看，我说我不说，你偏要让我说，我一说你就嫌恶心。 你好，不恶心，咱接着说。哎，接着说。 明明啊， 哎， 咱们俩结合，将来一定能幸福。 嗯，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然后咱们再生个孩子。 讨厌，说什么呢？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说，咱不要孩子， 嗯， 妈， 那 不要孩子，这孩子打哪儿来的？ 刚说不要你就出来了。 爸妈，我怎么了？你们就不要我了？ 谁说不要你了？ 我爸说的。 我哪说了我？ 你怎么没说呀？你刚才说的我全都听见了。还不承认？ 不是，儿子，我跟你爸正在回忆我们结婚以前的事儿。 对，你们俩结婚以前的事儿 啊？ 我来帮你们俩回忆 啊。 你们俩结婚以前呢？ 啊， 还真记不住了。 快写这个。 呦爸，还不好意思了，快使用双截棍儿好不好看？快使用双截棍儿，双截棍儿， 多帅的儿子呀！快使用双截棍儿，好不好看？ 哎呀，你看。咱这儿子啊，真是继承了咱们俩所有的优点。 你说啊，恋爱的时候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后来呢就有添一儿子。 咱后来不仅添了儿子，心里边还添了双方的老人啊。 你说最初的爱情吧，就像辆崭新的新车，上去就有激情。 这没想到过了磨合期，车上的载重增加了，还真需要加大油门呢。 是啊，咱们光顾往前开车，忘了这车还得保养啊。 没想到这车还需要维修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你看，你这车灯也不太亮喽， 喇叭也不太响喽， 这车帮也该打打蜡了， 车头都蹭着漆了。别看你脑门秃了，咱家还亮了呢。 别看你手粗了，可咱家还干净了。明明，我爱你。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达、蔡明和于恒表演的《浪漫的事》的片段。郭达成功的在春晚舞台上改变了自己的风格，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认可。其实郭达并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小品明星，他在影视界也颇有建树。但是呢，上半段时段的娱乐大篷车要暂告一段落了，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吧，来自羽泉演唱的《爱浪漫的》。稍后的旅途当中，我们再来聊一聊郭达演戏的那些故事。各位，上午见。 中几个朋友，点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话剧演员出身的郭达，不但这小品演得精彩，在影视剧当中的表演也是相当的出色，各种人物形象经郭达这么一演都是栩栩如生的。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今天的星光之旅跟您聊一聊著名小品演员郭达在演艺之路上的点点滴滴。上世纪90年代，人们在一部名为《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的影片中发现了郭达的身影，他所饰演的角色是白求恩大夫的随行翻译，一口流利的英文让人们完全想不到他就是小品《产房门前》那个朴实的陕北小伙。说起参演这部戏，其中还有一小故事，当时的导演看了郭达的定妆照之后非常满意，但是见过面之后却坚决要求换人，原因就是郭达的英语太不过关了。但是郭达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开机前的最后面试中背熟了全部的英文台词，用自己的一份执着让导演最终决定还是选择了他。下面呢，来听一段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的片段。 还有谁说？ 可没的。 好，白大夫您说吧。 Comrades, we are joined in a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f one of us fails, we all suffer. 同志们，我们要联合起来同法西斯做斗争。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志犯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大家都会受到损失。 The fascist that I failed to struggle with, I did not recognize. It is that fascist that lives within myself, that lives within each of us. 以前我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上还存在着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在思想里边还有着主宰别人的意识。 I was unhappy with Comrade Fo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it blinded me. 因为我对方医生在医学方面的不满意，使得我对他的优点视而不见。 To his purity, his sincere efforts to study, his love of his comrades, his selfless diligence. 他勤奋好学。热爱同志，大公无私。 I apologize to you, Doctor,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nd I promise you that my fascist, like every fascist,